子是释迦牟尼佛，是波耶波罗蜜多，众中五百亿人得入初地，咁啊向下直至到富国品讲完呢一段经文咧，都系解释大众啊闻咗呢个波耶妙法之后所得到嘅益处。咁啊，世间上每一个人啊，佢不管做任何一件事，就一定咧要有一个好嘅结果，咁佢先至做嘅。咁啊，我哋家阵时受持诵或者听闻呢一本《人和富国波耶波罗蜜经》啊，处咧。上下就略为解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咁啊佢讲完呢个波耶波罗蜜之时啊，当时的在会大众咧就有500亿人得入呢个初地位。初地位就是十地中的第一地，从三贤位断尽这个布施、尘沙、降伏这个无明，现在登初地呢就断无明了。那么无明一断，就当然中道实相发生了理，就得到显现，就名为得到这个初地的利益，一共是有500亿人。复有六欲天子啊，80万人得净空地。咁啊，六欲天子就是三界中第一重，叫做欲界天。六界天嗰啲天王，咁啊佢就天子啦，同埋啊佢嗰啲神民，一共咧系有80万人得到净空地。净空地者就系第四地啊，贤慧地菩萨嘅地位。咁啊，第四贤慧地就系以呢个智慧嘅火焰啊，照破一切诸法无自他相，本体空寂。咁啊，空者就系忘我啊。咁啊，因为忘我冇所执着，就可以咧显出佢自己呢个清净嘅本性。咁啊，名为佢就得净空地益。是在四地菩萨以上，不复有18凡，得无生忍，得无生法乐忍。咁啊，呢一点咧就系话有18凡嘅天王同埋呢个天人，18凡咧就系初禅有3天啦，二禅有3天啦。三禅你有3天，339，同埋第四禅有9天，咁啊29成为18梵天，因为升到天上啊，佢呢个欲念啊、贪爱念咧、比较咧薄弱，有呢个禅定嘅功夫，将呢啲咁嘅贪爱嘅欲念咧压服咗啦，所以佢得到暂时呢个身心嘅兴安，所以称为佢就梵天。得无生忍啊，咁啊，如果得到空地忍咧，咁啊，观知法空啊，咁啊，知法就无生啦。咁啊，无生就当然系无灭嘅。咁啊，无生灭嘅清净直灭，咁就叫做无生忍。咁啊，得到无生忍啊，就当然系有呢个无生嘅法乐，就系话。 佢听佛摄此人和嗰个波野波罗蜜经之后啊，佢得到呢个无上嘅法乐，以法咧嚟到滋润自己。咁啊，所以我哋上供嗰阵时啊，佢话天厨就妙供咧，就禅悦为食。我哋虽然咧喺呢个厨房里边煮到三样、四样、五样或者九大碗。供养法供养那些天人，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呢吃了你那些供菜，无非呢是表示我们对三辈一种敬意，但是他们呢在这个禅定之中以禅悦的为食。很多那些参禅打坐的天人，那么他一坐禅坐下去呢，可能啊都唔知几多劫，或者几多百年，佢一日唔出定啊，佢都唔使食嘢啦，佢就以呢个禅定嘅力量啊，就可以滋润咧佢呢个身心啦。咁啊，例如我哋个戒和尚啊，就虚云老和尚，咁啊佢老人家在参学嘅时候啊，佢常咧。都是自己入定打坐，有阵时十日八日，有阵时两三个礼拜啊，都唔使食嘢。咁啊，佢有一次煲到一煲芋头啊，咁啊，我哋住喺呢个山上边啊，冇咩嘢好食啦，就唔同家交通咁方便啦，日日都要食新鲜菜，就绝对冇咁嘅福报啦。即使你种菜咧。亦都唔得閒種嘅，顧住用功，咁啊佢只係種啲番薯啊、芋頭啊，唔使日日打理嘅，又可以抵肚餓嘅。咁啊有一次啦，虛和尚啊，佢就煲咗一煲芋頭，咁啊一次煲啊，差唔多煲好啦，收火啦。咁我諗啊，仲係早啊，係嘛？肚啊未餓，慢慢自食啦。咁啊，不如直接打下坐啦。啊！佢一打坐入定啊，有成两个礼拜佢都冇出定啊，咁啊等到后来人同佢出定啦，佢好似谂下，好似煲咗煲芋头未曾食噃，咁啊佢睇下啦，揭开个煲盖啊，个煲芋头都发毛啦，一十几日啊，你又冇用水去洗佢，啊又冇用热头去晒佢。咁啊，熱辣辣咁嚟焗住啊，焗得兩日都發毛啦，何況十幾人？咁啊，由呢個地方證明咧，唔單話生到呢個天上嗰啲天人啊，佢以呢個禪悦為食。如果我哋一個人聽經聞法啦，佢得到呢個無生忍咧，佢哋以呢個無生嘅法樂。以呢个法啦，嚟到滋润佢呢个心田，完全咧在呢个法乐之中嚟到过日子。咁啊呢种境界啊，就系、是、呢个七地远行地以上嘅境界。因为十地中嘅七地菩萨有功用道，到达呢个边际啦。如果再上第八地嗰度不动地咧。就开始无功用道，咁因此第七地开始远行地菩萨开始啊，佢在呢个有功用道到达呢个边际之时，得无生忍力，就享受咧无边嘅法乐。如果平常食饭啊，就可以滋养我哋呢个色身。但是我哋呢个自心咧，最紧要啊，就系要我哋嗰啲善根种子。咁啊，我哋啲善根种子啊，点样来咧？就一定要听经闻法啦。咁啊，如果呢个人又唔听经，又唔闻法，自己又唔读诵经典啊，在我哋啲心田里边，全无呢个法益嘅善根种子咧。咁将来啊，即使你做人，都系冇智慧啊。 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最紧要就系要有呢个法乐，就要有呢个法益。所以呢个灵家大师讲啊，佢话穷即止，就口清贫；佢话实自身贫，道不贫啊。佢话我哋一个穷嘅出家人，一个善和子着一件法衲衣。佢话我哋个嘴咧就讲话穷啦，穷啦系贫穷啊嘛。但系我哋呢个身系贫穷啊，我哋呢个心咧唔会贫穷，我哋呢个心咧时时刻刻咧都系顾住啊自己呢个念头，系照顾自己呢个道心。如果我哋呢个道心好，堪受呢个佛法嘅快乐啊，即使呢个肉体嘅享受差啲咧，都唔会有问题啦。所以从古以来乃至现在称为大德高僧的啦，你不能够睇佢呢个外表啊，佢一定咧要佢自心变啊，自己有一种学识的修养，亦有一种道心的修养，佢由呢种修养啊就可以支持佢呢个自心嘅宁静啊，就可以支持佢呢个自心嘅快乐。咁啊，如果佢呢个人用功用到呢个自心宁静啊，自心受快乐，则外境如何则五逆啊，佢都可以睇得破，佢都可以睇得开。所以今时今日嘅道场啊，就冇咗昔日嘅风气啦。往昔响呢个大丛林里边啊，根本啊，唔好话大和尚啊，嗰啲老和尚啊，佢系在于呢个道里边咧过日子，就系嗰啲小和尚啊，亦都唔能够作怪嘅。点解呢？食完早餐，个全身入禅堂坐香啊，嗰啲老人家就算系唔使理啦，佢就照样坐，照样跑啊。唯有嗰啲小和尚、嗰啲小把小鬼啊，嗰啲十零岁啊、十岁、八岁啊，总之二十岁以下嗰啲小和尚咧，要学人哋点样斟茶，点样坐，点样饮茶，点样收茶杯，点样沉香，点样企，点样坐。根本啊，你就冇机会去调皮，你想去调皮都冇机会啊！但系亦都唔轮到你调。咁啊，因为咁样有呢个大野红炉呢个禅堂啊，嚟到咧恰住佢哋，等于佢哋强迫学习，全体老人家咧做佢个榜样，做佢个模样。咁啊，所以呢班小和尚啦，俗语所谓着红裤出家，即系从基本训练起噶。咁啊，佢哋咧一言一举一动啊，佢哋都合乎呢个法则。由佢呢个动作合乎呢个法则啊，然后先至个行道啊，先至个学道咧。咁佢呢个道亦都合乎呢个法则啦。咁佢呢个道合乎法则啊，佢呢个人就好解脱，就心地咧宁静，就唔会有咁多个烦烦恼恼、是是非非。咁所以话，唔单话升到天上，或者进入呢个菩萨位啊，有呢个善业为识，有禅定咧嚟到滋润佢自己呢个生命，就系一般我哋普通嘅用功人啊。如果你肯时时打下坐，总之少讲一句闲话，而无必要咧，最好就唔好三三两两走埋一堆啊， 张三长就李四显，上至天文就下至地理啊，咁样讲得多啦，讲错就会失感情，失咗感情就有是非，有咗是非就有斗争嘅亲恨啦。到呢个时候咧，就影响自己呢个道心啦。咁啊，所以以后呢一段咁嘅经文啊，每一段都讲有人闻到释迦牟尼佛讲人王富国波野嘅道理，咁啊，当然佢要用功啦，而且得到开悟，得到好好一种嘅果报。呢啲完全咧就系浸淫于呢个波野妙法之中啊，以呢个忘我嘅境界去修行。咁啊，既然都忘我啦，边处有咁多嘅人人我我是是非非咧？咁啊，佢呢个功夫咧就会上进啊，因此就得到啊呢个无生忍，或者得到呢个无生嘅法乐，时时刻刻啊。在于呢个道里边过日子，得福有先以学菩者，正一地、二地、三地就乃至十地啊，佢亦都有好多咧，已经咧学菩萨道嘅，即系咧曾经咧发心修行自利利他嘅菩萨道，咁啊现在听闻法说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啊，佢正到一地。二地或者咧系三地乃至十地位，得服有八部阿须伦王，得十三昧门，得三三昧门，得转鬼身，天上圣寿。咁啊呢一段咧就系明八部鬼神王得利益，得服有再次有八部就天龙八部。包括呢个阿须伦王，即系阿修罗王，得十三昧门，十三昧门咧，即系我哋开始讲一阵子啊，呢个十一世人，得三三昧门咧，就系三种三昧，所谓空、无相、无缘三昧门，得转鬼身啦，咁啊天龙八部。如果听佛说咗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之后，都可以转鬼身，升至做鬼，固然做恶鬼就难受啦。就算系做呢个有福嘅鬼啦，咁啊亦系鬼身啊，比人都比不如。咁啊，何况要求出世正正果咧？所以鬼身啊，亦系六道轮回之一。亦都系咧苦报之一，所以现在有机会，请问释迦牟尼佛宣说人王个波若波罗经啊，佢就转咗呢个鬼身，脱咗鬼身，就升到天上享福啦。佢话天上圣寿，得到有漏禅定，来此会者皆得自性信，乃至无量空信。第六呢就是明再会其他的大众得到这个自性信，即是四不坏信，信仰佛、信仰法、信仰僧啊，以及信仰佛所说的戒法，那么叫做自性呢不坏信。无量空信呢，就是你如果一个人真正学佛者，他肯信仰三宝，归于十二戒法啦，离咗呢个破戒嘅烦恼，咁呢个人一定咧，佢就比较放得下。咁啊，放得下就冇执着，就得到呢个空嘅境界，所以无量嘅空信啊，是呢个十种信咧以上嘅地位。咁啊，如今略说天等功德，我不可具说。咁啊，呢一句咧就总结啦。释迦牟尼佛讲啦，佢话我现今略略解释说明。咁啊，释迦牟尼佛说完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之后啊，从六欲天 十八梵天，乃至天龙八部在此会者，咁多人所得到个功德啦，即使要讲咧，都讲唔尽。刚才所讲咧，不过咧系大大概概啊，略略而说。咁啊，人王附个波野波罗蜜经咧，一共有八品，第五个附个品咧，已经咧系讲完。咁啊，而家继续嚟讲第六，叫做散花品。在正宗的经文里面一共有六品经文，即是除了第一碎品以共最后的竹履品流通后世，中间是有六品的经文，其中观空品、菩萨教化品和义帝品名为呢叫做内附，即是附佛果，亦是咧名能附嘅波嘢。咁啊，刚才讲完呢个附国品咧，就属于呢个外附，名为左附国土。因为十六大国王就以波色王为首啊，波色王就问法点样叫做附国土姻缘。咁啊，佛咧就为佢讲啊，你想富国土，就一定咧要富十果，要富菩萨十地行。若是行菩萨道，依照呢个五忍法，所谓信忍、服忍、顺忍、无生忍啊，乃至直列忍，咁啊依此。五忍从因至果，成就佛果菩提。咁啊，有因就有果啊。咁啊，附到佛果，亦附到十地菩萨嘅恩行。咁啊，如果呢个国土里边啊，每一个人，包括最高嘅为王，以及臣子，以及普通嘅老百姓。若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受持读诵解说依法修行呢一本人和附个波若波罗蜜经啊，咁啊国土就不负而自负啦，所有嗰啲天鬼神都会保护呢个国土，国土里边就唔会有呢个种种嘅七难生起。唔会有种种嘅灾障。咁啊，佛既然将护国土嘅道理解释清楚啦，因此十六大国王就起身啦，由呢个内进而一步咧，散花来到供佛，表示对佛嘅诚意。亦都是表示对佛的多谢，所以这一品呢就名为叫做散花品，即是散花供养佛，要谢佛这个法语之恩。那么供养通常呢是有三种的供养，第一就是孝敬供养，就是以香以花来到孝顺佛恭敬佛。第二就是财力供养，就是以这个衣服、卧具、种种的福利事业，要出钱才可以做得成的，那么叫做财力供养。第三呢就叫做修行供养，那么正财力供养可以滋润这个出身，但是最重要呢就是修行供养啊。如果这个人没的道心，没的这么多的行持，那么即使归于佛门，或者曾经出家，都是于事无补的。所以这三种供养之中，修行供养是为最重要。 咁啊，現在呢個燦花品就屬於呢個財利供養，因為燦花供養法。二十六大國王，人人聞到釋迦牟尼佛說甚深微妙波野波羅蜜之後啊，各國得到利益而法修行，就係屬於呢個法供養，屬於修行供養啦。我話以前十六大國王聞得是十萬億計波野波羅蜜，咁啊向下呢一段經文咧，就係啊，明十六大國王聞佛說波野妙法之後，心生歡喜，所以即時一散八億萬咁多個花來到啦，係供養法。我話以時十六大國王聞佛說有十萬億計咁多個波野波羅蜜，就表呢個波野法門啊廣而且大啊，一共有十萬億計咁多，就歡喜無量啊！咁啊，人人因為聞佛說波野波羅蜜嘅甚深道理，咁啊心生歡喜，咁啊點樣嚟到啊表現我對佛嘅尊敬呢？要積攢八萬億紅花，就賺出啦有八萬億咁多個花嚟到供養法。但依虛空中就變成一座十方之佛共坐一座，說波波羅蜜。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八十六大國王因為聞法心生歡喜，即時賺八億萬紅花供養法。咁啊，呢個八萬億紅咁多嘅花咧，到到呢個虛空之中啊，變成一個大嘅寶座。咁啊，十方諸佛所有來者咧，都坐享啊，由八萬億紅花響你虛空中所變呢個寶座嗰處，大家咧一齊都同樣説此人王符個波野波羅蜜嘅道理，咁無量大眾就共坐一座持金羅花山釋迦牟尼佛像。咁啊，既然有十方諸佛啊坐享用八萬億紅花嚟變為一座呢個寶座之上，同時咧亦都有無量咁多個大眾啊，亦都一齊咧坐享呢個寶座上邊，各國啊再持呢個金羅花咧供養釋迦牟尼佛，就成萬輪花蓋大眾上啊！咁啊，無量大眾啊，所持嗰啲金羅花咧，亦都變成啊呢個萬輪花蓋，然後以呢個萬羅花蓋咧蓋住呢個大眾之上。咁啊，呢一段經文咧，從呢個表面嚟睇咧，係好顯淺嘅，但係佢裏邊咧亦有好多好多嘅道理噶。人王附个波嘅波罗经、波罗蜜经，咁啊所讲咧甚深波嘢嘅道理啦，每一次讲完之后，就有好多大众得益，就或者咧散花嚟到供养。咁啊，现在呢一次啊，说出所散嗰啲花咧，能够转变一个莲花座，坐呢个莲花座上边又有十方诸佛一齐咧说波若波罗蜜，同时在呢个座上亦有咧好多个大众，咁啊嗰啲大众个个持呢个金罗花供养释迦牟尼佛，而所有呢个金罗花咧都变成呢个万轮花蓋，又盖住大众。 咁啊，點解會有啲種種嘅神通變化咧？就因為多嘢觀知法空啊！因為修甚深波野波羅蜜觀知法空啊，而心都一無所有，以呢個無所得心啊，而妙契呢個不生不滅嘅清淨實相。咁啊，因此從呢個實相本體咧，就可以起呢個神通妙用啊，種種變化。咁啊，同時在呢部經裏面一共咧有三處啊，講出呢個波野波羅蜜所說個計種嘅道理咧，亦唔同。例如第一，在呢個二帝品裏面佢只係講咧説八萬億計，但係在呢個富國品咧，佢就話説啊八千億計。現在呢個散花品咧，就話發出十萬億計，咁啊一步一步咧上進，越説就越多。咁啊點解有三處所説嘅計種呢個數目啊不同咧？我哋要明白，在呢個二帝品中，佢就合嘅三時諸佛所説，因為二帝品咧有三時諸法說法，咁啊，現在我就合埋三時諸法所，一共咧有八萬億計。由於二帝品嘅經文裏邊講話大王七佛摩诃波若波羅蜜，我今說波若波羅蜜都無二無別。又說是經功德有無量不可說諸法。一一佛的教化无量不可说不可说的众生，一一众生都皆得成佛。咁啊，师佛复教化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众生，事上三佛说波野波罗蜜经八万亿计。第二，在富国品里面就特别引出过去七佛所說人王富國波野波羅蜜經，例如富國品裏面講是普明王即於過去七佛法請八法師呼八高座，一日二時講波野波羅蜜八千億計經。如果第三，在我們現在所講這個散花剛剛開頭的陣子，十六大國王問佛說十萬億計波野波羅蜜，就是現今即將無離佛所說的。咁因此呢就有三個時間啦，所說波野不同，所以三個時間所說呢個波野計種呢就有多少之別。咁呢段經文從外表睇就好顯顯，咁如果我哋要嚟表化呢，就應該點樣解釋呢？散花供养法，咁啊所散嘅花就表呢个因行，就系、是、十地以处呢、这个三十心啊，所谓十住十行，以共咧系十回向。咁啊呢三十心咧就系、是、为登地破无明正法身之因，所以所散嘅花咧。就表呢个地前啊，三十心嘅因行，咁啊以花嚟到供养佛，咁啊花供养佛啦，咁啊向住佛就表咧以呢个因花而趋向于佛果，咁喺呢个虚空里边用好多好多咁多嘅花嚟到变成一个宝座啊！就是表呢以法空为座，因为诸佛坐这个法空座那处，然后才可以不动道场遍十方界度众生，因为佛坐在这个法空为座，因为空故 就無人相，無眾相，亦無法相啊。由於無一切相，執著分別，先至可以起呢個慈悲心啦。於呢個無人我當入呢個生死，教化呢個有人有我種種邪見嘅眾生啊。所以話咧，虛空中用種種嘅分成一個寶座，就表示佛呢以化空為座。咁啊，十方諸佛都共坐一座啊，就表示咧諸佛都皆以化空為座，亦都坐此化空座嚟到講呢個般若空法，教化眾生。因為唔單一方諸佛坐在呢個座啊，十方諸佛都同坐此一個座，所以就表咧十方諸佛每一尊佛都係以化空為座，亦都以呢個化空座咧嚟到講呢個般若甚深空理，利益咧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咁啊，無量大眾共坐一座，就表乜呢？咁啊，既然大眾都同時坐啊，佛嘅化空座啊，就係表咧大眾者就代表一切眾生啦。咁啊，一切無量大眾都同坐就佛呢個化空座嗰處啊，就表一切眾生。從修因開始受持讀誦而發修行甚深般若的道理啊，所證的呢亦是甚深般若波羅蜜的妙果，修因正果啊，得不離波羅，亦是所證的正此個法空理。咁啊，呢個金羅花一變就變成個寶花，就譬因果同時，金羅花能變寶花，寶花不離金羅花，就譬若因若果咧，因果都同時。以呢個金羅花變成萬羅花蓋而蓋在大眾之上啊，就表佛咧眾行成就。以呢個一定嘅妙果開示眾生，嚟到加庇大眾啊，蓋覆大眾，使到每一個人咧都依此般若甚深妙法心而成無上佛道。我復散八萬四千波若波羅蜜花於虛空中變成白雲蓋。咁啊，向下呢一段經文咧，我哋首先就講當十六大國王。同時亦都咧散八萬四千波野波羅蜜花，於呢個虛空中咧變成呢個白雲蓋。呢個白雲台裏邊啊，有一尊佛叫做光明王佛。佢話台中，即係台上啊，有一尊佛咧叫做光明王佛。咁啊，此經叫做波野智慧啊嘛。個光明王佛咧，光明就代表智慧啦，有智慧嘅心光照破煩惱黑暗啦，所以叫做光明啦。點稱為王咧？智慧啊，係為波野，係為一切智慧中的最上。波野係為智慧中的最尊貴啊。咁啊，呢一尊佛既然深達波野實相，切波野之底緣，達波野之實相，咁啊稱佢為叫做王啊，合名咧叫做光明王佛。眾無量大眾說波野波羅蜜啦，咁啊台中嘅大眾咧，如雷敲花、散色迦摩尼佛及諸大眾。咁啊，呢一段經文，如果話表法咧，第一段八萬四千波野波羅蜜花，就係、是、表地上個菩薩，地地菩薩都具足八萬四千波羅蜜門。 一去空中变成百云台，就表呢个般若性空之中啊，能够无量为一，就以呢个般若妙智啊，观诸法相啊，虽然系无量无边，但系观诸法嘅体性咧，就系唯一实相，所以话无量就唯一啦。咁啊，呢个云台称为百，叫做百云台。白者有清净之意啊，就系表示以呢个清净嘅般若智慧，照彻自己呢个自性嘅清净无染之心，以此呢个无染之心咧，系为万法之本。咁啊，第二段台中光明王佛，说般若波罗蜜。以共第三次台中大众是雷敲花杀释迦牟尼佛及诸大众，就是表呢生佛一如众生以共诸不同一体性啊，所以普同供养都不分彼此。佛复间妙国花以虚空中变作金刚城，城中狮子吼王佛共十方佛大菩萨论山妙国花，佛复山妙国花，妙国即是佛果菩提啦，山妙国花即是山佛果菩提之花。咁啊，以虚空中就变作金刚城，城中咧有一尊我哋狮子吼王佛。共呢方诸佛诸大菩萨辩论啊，呢个第一义中道实相嘅道理。咁啊，如果表法咧变作金刚城，呢个义位。咁啊，城咧就坚固啊，就表示涅槃，就明佛咧有智慧，亦都有不生不灭嘅涅槃。若果无呢个般若智慧观光，如何能证不生不灭的清净涅槃呢？因为有般若照空如同金刚，能坏一切，不为一切烦恼所坏啊，所以能够妙契不生不灭大波涅槃，如同这个城呢更坚实一样。得成城中菩萨持光花赞释迦牟尼佛像成一花台。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再次解释，话呢个城里啊有好多菩萨，佢个手咧执持呢个光明花，就散在释迦牟尼佛咧之上，所有嗰啲花都变成一个花台。台中十方佛及诸天人赞天翻释迦牟尼佛像啊，咁啊呢个花台上边咧又有十方诸佛，同埋好多嗰啲天人赞啲天花啦去供养释迦牟尼佛像，开开成紫云盖就浮三千大千世界，咁啊呢个花响虚空里边咧变成一个紫色嘅云盖。如果盖浮三千大千世界咁广，盖中天人赞恒河沙花如云地下，咁啊在呢个盖里边，所有嘅天人亦都同时赞啊恒河沙咁多嘅妙花，好似云咧从天而落下一样，供养释迦牟尼佛。咁啊，如果我哋表法咧，菩萨持花供佛，就表示菩萨修因就能契妙果，所散嘅花成一个宝花台，台上又有佛啊，同埋十方佛与天神散花嚟到接待，咁呢个盖咧就表示一个三千嘅天世界，咁啊佛。同埋嗰天人散花结盖啊， 能够过三千大世界咧，就表示三千大千世界咁大嘅地方咧，都系为佛所教化嘅地方，都系佛慈悲啦所加俾佢哋。佛慈之国王散花供养语，愿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常说波耶波罗蜜，愿一切受持者比丘、比丘尼顺男顺女所求的如意常行波耶波罗蜜。咁啊，呢一段经文分成两段，第一段咧从慈诸国王散花供养之后，咁佢就发现啦，佢现过去十方诸佛、现在十方诸佛、未来十方诸佛啊，都常常说起波耶波罗蜜嘅道理，咁啊起一种嘅慈悲心，以呢个甚深波耶波罗蜜嘅道理嚟教化我哋啲苦恼众生，作为第一段。第二段咧就系发愿啦，愿我哋呢个四众弟子，既然三世一切诸佛都常说波耶波罗蜜啦，咁我哋三世嘅四众弟子咧，就应该咧依法修行。佢话愿一切受持者，我哋发愿啦，愿所有一切受持甚深波耶妙法嘅人，包括比丘、男子出家。比丘尼是女子出家，信男就是男居士，去信仰三宝，皈依三宝。信女就是女居士，那么她呢皈依三宝，信仰三宝。所求的如意啊，